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我特别期待就是上周四的节目。 说为什么？ 就是特别积极向上，特别健康的感觉， 充满活力。 Yes。 然后晚上更能够吃得多一点。 Yes。最近局稍微有点多，所以得先消耗一下。 是的， 哎，特别好啊！而且今天我们非常可爱敬爱的芳华老师又来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内容啊，也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您随手能够看到的，随眼就能够就能触摸到的啊。好像说反了，随眼就能看到的，随手就能触摸到的，几乎每个小区或者您旁边的小公园里边都会有这些东西。 是， 但是怎么玩，怎么好有意思的运用它们， 是 这可能是 包括哪怕是您在办公室里哈， 你就非得往咱们周边能找的东西照，是吧？我刚说，哎，今天咱们聊器械哈，咱们一个器械也没有，我们用不着示范了。 一号机位和二号机位 都准备好了是吧？ 不是，我是说扛机器 就当哑铃了。来，我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我们可爱的来自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院的教练导师，北京体育大学的体能训练博士芳华老师。欢迎芳华老师。 啊，大家好，我是芳华。 咱们我特别想问问您，比如说未来小胖和我要当教练了，未来啊，比如啊，哎，我们得学点什么呀？ 学的东西比较多，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哈，都要结合。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这些，一般有很多很多机构都有这些教练的认证。就是你想成为一名健身教练或者私人教练的话，应该要考取一定的这种资质。那在这个不同的机构吧举办的培训课程里面，肯定会包含有理论有实践。那一般是有比如说集中一周或两周的这种学习，最终呢还要有一个考核，你通过这个考核拿到证书才能去做教练。然后理论的知识呢，就包括最基本的一些运动科学相关的知识，比如说你要学习一些解剖学，你要了解这个我们想练的肌肉它的位置啊、起止点啊、功能怎么去练才能练得到。然后呢，除了这个训练方面解剖学的知识之外呢，我们还要学习比如说营养方面的知识，因为你吃跟练肯定要结合在一起。那其他的呢，还有一些比如说相关的一些测试，那我们想帮助其他人去减肥，比如说减肥，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评估他这个减肥前减肥后这个变化有多少呢？我们肯定会有一些基本的测试方法。然后还有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一些实践，比如说刚才说器械训练到底应该怎么去使用这些器械，这个是教练最基本要知道的一些内容。所以他们就要学习这些知识，包括最后要通过一些考试，拿到这个证书，可能你到健身房去找工作的时候一般都比较容易。 就是也得持证上岗， 对， 是吧？ 对， 前两天就我们这个摄像小哥啊，倍儿瘦，可能是想增肌啊，还问我说，哎，那个哥，您觉得这个我去健身用不用找一教练呀？我说找一个好教练特别重要，因为我那个时候，很早之前啊，锻炼的时候呢，也是找的私人教练。私人教练我觉得好在哪儿呢？第一个，他能让你的运动量呢，保持一个合理的水平。因为我们自己运动吧，有的时候要不是过了，要不你的运动量不够啊。它呢能够让你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下，让你这个一个小时的运动呢能够特别性价比特别高，而且呢就是它能够在旁边鼓励你，比如你举什么哑铃啊什么也好，来来十个啊，啪啪啪做完十个 好好，来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啊！马上11个11个，哇！你要哦，你可以冲锋了，冲锋了！他可以这样激励你，让你觉得好。其实我们也都知道，练器械的时候，最后那么几下是最给劲儿的，就是最能长东西、最能捡东西的时候。而且还有一个最好的是，他在所有你运动完了之后，他帮助你拉伸。 嗯，对对对，就相当于按摩。 对，他帮你抻抻胳膊呀，拉拉腿。哟，他拉伸完之后啊，你感觉第二天身上一点疼痛感没有，最多会有点稍微疲乏。但是看见他之后，你再练。几乎没有会觉得哎呦浑身疼的都不行了，这一块拉的都难受了，一点这种感觉都没有。 是，你看就像我在健身房，然后健身房也有一些教练，然后他们带着就是跟他们一块练的那些学员还特别好，就是每每我一听到他们说到某一段那儿，我自己都想乐。就像小胖说的，练到最后那几下特别重要，比如说好了，那你练的这个一分钟，比如说平板支撑，好，一分钟，他给你看着表掐着秒表，然后等到最后五秒的时候，一般他说5 4 3 3 3 3 2 1，好好，非常好。 对对对 对，对吧，就是他稍微的可能用这种方式让你多坚持一会儿。 对对对， 哎，我觉得还不错， 所以 有一种鼓励在里面。 对对对，所以有一个教练特别特别的好。但是呢，咱们可能平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者说没有那么多的条件去有一个自己的私人教练，没关系啊，每周四的时候只要方华老师来，我们都可以让方华老师当我们的大家的教练，带着大家伙一块儿来进行有效的锻炼。 是是是， 今天有任何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关于减肥的、减脂的、塑形的，反正往健康这方面走的啊，吃的还是锻炼的，您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提问。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利用身边有效的这些东西，我们不用再买什么哑铃啊什么专业的器械了，利用身边的这些东西我们能不能够锻炼呢？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啊。 那这样咱们先从身边说，我没说那个办公室啊什么的，咱先从身边说。因为现在很多的小区啊、活动空间啊、花园的边上都会有一些健身的一些器材在那儿，弄的黄色的呀，或者什么，让大家看着特别好。但是这些器材因为它是没有阻力的，你不可能说我能够调到一调到二，那您说这个是不是仅仅适合于老人，而不适合于像小胖啊，包括我们摄像小哥这样的年轻人？ 确实是，就是它没有办法加阻力的话，可能我们会觉得运动强度不够，所以主要就是看以什么目的为训练，为这个这个目标了。比如说我们就是一般的，真的是一点时间都没有的人，只是去活动一下，我觉得那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但你比如说目标是我们摄像小哥说了，我想长肌肉，我想长壮一点，增肌，那可能对他来说这些器械的阻力就是不够的。所以其实呢，我们到底要就是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跟我们设计的这个训练方案肯定是息息相关的。那所以刚才咱们说，如果是以活动一下，比如说一整天都工作节奏特别紧张、特别繁忙、压力也很大的人，我就是以活动为目的的话，实际上那里的一些器械，比如说你踩在上面脚可以活动的，有点像我们那个椭圆仪，但只是它不是电动的，没有阻力可以加，可能那个幅度也没那么大，阻力也没那么大。但是你说我活动一下能不能起到让我的这个关节活动幅度增加，然后呢这个肌肉适当的参与一些运动呢，还是可以有这个作用。然后有一些实际上它有几个器械，比如说有一些是坐在那儿一蹬可以蹬出去的那个，其实训练这个腿部的肌肉也可以有这个功能。那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我的目标并不是说让我的肌肉长得多大的话，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有必要的。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个可以这样拉着像划船一样，就是可以练到背部的肌肉。刚才摄像小哥还在问我说，老师我想挺想练背的哈，前段时间有人跟我说我背部的肌肉不是很多，那我在家或在哪里怎么练？ 方老师，我要是您的话，就直接跟他说，你全身的肌肉都不是很多，放弃。 先从背部开始吧。然后，那其实这个咱们在这个社区里面看到的那个拉背的器械，可能开始我觉得不一定阻力很够哈，因为你毕竟增肌的人是需要增加阻力，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学一下这个动作模式。那另外呢，就是在家里面可以做的，那其实我们从小到大都在做引体向上，只是可 可能我们在家不一定有这设备哈， 嗯， 那我们就看一下小区里面有没有那些高一点的，可以让你的两脚离地这样高度的一些器械， 嗯， 像高一点的单杠啊，这样你可以拉起来做引体向上。 要是拉不起来呢，有没有锻炼的效果呢？ 拉不起来，那可能刚开始我觉得那我们就做这个一般的这种刚才说的划船的那个器械， 嗯， 或者是拉不起来拉半个吧，悬吊的这种，可能你拉不起来的意思， 嗯， 男孩子我觉得不能做到特别标准的那种幅度，但是至少我觉得可能是到不了下巴，但是到这个鼻子啊额头啊你至少能够拉一点哈， 那也算是吧。 对，你开始的时候力量不够的话，你就我们就做的幅度小一点， 嗯， 或者是重复次数少一点，然后当然再配合其他的一些背部的抗阻力训练就会好一点，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真的有简易的哑铃，因为大的器械不一定能有，但是我觉得很多健身爱好者他可以买一些这个可以组装的哑铃， 是的， 就是你可以把片儿拧上去， 是的， 然后重量可以改变的这种，那你家里有哑铃的话，那就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划船啊这些动作，去 用哑铃能做划船啊， 俯身就可以了， 对， 你把身体往前趴俯身划船，就这样把手往后提，其实是跟咱们坐在这儿这样拉， 哦， 这个叫划船吗？坐姿的，因为咱们健身房那些器械阻力，它这个方向是水平的嘛，你往后拉是可以练到。但如果我们摄像小哥已经坐地上了，是吧？ 对， 你 要 已经开始要模拟了。 今天这样吧，摄像小哥今天当我们的这个演员好不好， 模特 啊， 然后机位我来挑。 对对对。啊， 夏明，你 我可以去帮他拍一下。好啊， 今天你要转一下角色是吗？ 是啊是啊， 跟他换了。 来来，小哥你站在中间。 嗯 啊，大家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啊。我们今天终于换了一个模特啊，他应该做的很准啊。这个， 然后 你就不担心收视率没问题 啊？ 你担心他当模特做人的。身材都这么好了还练什么呀？ 但我看来他有点瘦 啊，他是瘦， 是不是应该把我身上的肉我们俩分一分？ 嗯， 那就 所以他想增肌的时候才问你嘛。 哦，先怎么吃上来是吧？ 对，所以刚才其实我特别想问你，我说他为什么问你怎么增肌，他觉得你特别棒， 哦， 特别壮。 小哥是想问到底是想增肌还是想增肉，这是两个概念。 增肌的第一步是增肉， 是， 对不对？ 啊，对对对， 啊， 来来，站中间， 来来，站中间，站中间 啊！ 好，两脚可以前后站吗？一弓箭步， 啊， 前后站， 弓箭步啊！ 你侧对大家吧，侧对摄像机， 对对对， 对， 好， 嗯，然后前后站，对，然后呢，你的对。 不用，你就站着吧。 啊，你要去调机位的话，夏明可能就得到前面来了。 对对对， 啊，没事没事，可以看得着。 对 啊， 弓箭步前后站啊，然后你身体往前， 身体 俯身往前趴，对，让这个背部差不多跟地面水平。你这只手就可以扶着点腿，这哎撑住好了，另外一只手就可以做划船往上提的动作。假设你手里面现在有一个哑铃的话，对对对，肘关节贴着身体。对，把那个哑铃往后，是，其实这个就可以练到咱们背部的肌肉了。 哦， 嗯， 这个那弓二弓三的这些实际上也相应， 弓二也有， 哦， 因为你往上往上拉的话也有弓二头肌的参与啊。 哎，小夏来来，拿着这只狗，对，拿这个。哎，对对对 对， 这样有抓住， 哎，然后我们往前就是俯身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腰部。哎，夏明做的挺好的啊， 哎，特别好 啊。哎，然后是不是要拿下来扛一下才有重量啊？ 别，来，小夏接着做啊。 好，身体再往前一点。我们一般来说，其实尽可能啊，当然是。这个身体如果跟地面平行是最理想， 嗯， 当然这种位置对我们腰的压力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就是一般说水平或者是身体的角度跟地面跟这个水平线是45度， 嗯， 在这个范围里面腰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然后阻力的方向也比较好。你现在把腰背挺直，可以身体再向前趴一点点，对，收下巴，别把脖子伸出去，对了，然后做刚才那个动作，肘关节贴着身体往后往上拉就可以了，对对对，然后那个肘前臂自然放松就行，啊，对，就是这样一个动作。如果假设是有重量的话，那可能他感觉肌肉收缩就会更明显一点。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实际上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手不用特别往前，就是竖着往上提就可以了。 通过这种方式练背，同时其实在家里就可以完成。 对，就是你有一个稍微重一点的负重，我觉得比如说对很多女生来说，你可以用一个橡皮带或者是一瓶矿泉水也够了。 对， 对， 对。 然后男孩子当然需要这个阻力大一点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可以在家买一个就是可调节重量的这种哑铃啊，那练可以练到很多部位。 哦，就是可以加片或者少片的那种。 哎，对对对。 哦，特别好特别好。 刚刚我看他那个动作呀，很多女孩不是特别不喜欢到夏天了 蝴蝶袖， 对对，那种白白袖啊什么的蝴蝶袖啊，就那个就是好像是练蝴蝶袖的是吗？ 人家是练背阔肌的。 对 啊， 你如果想练蝴蝶袖的话，其实你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个动作。夏明你要试吗？ 这个来小哥快快又给你了啊，抓紧。哎，就刚刚保持刚刚我那个机位特别好。 对 啊，芳华老师也能看得到。 对，来小夏把那只狗拿上。 对，他正好也姓夏。哎，不，他叫什么夏，是吧？来，小夏，哎，拿上狗，哎，好， 小夏的替身来了， 是是是，不是这个身材是夏明永远渴望不可及的， 渴望的替身， 从小就喜欢。 来， 好嘞， 接下来 还是刚才那个动作可以吗？刚才那个动作，身体往前俯身，然后手撑在那个膝盖上，哎，对， 哎， 然后您不是把那个肘关节提起来了吗？就是做一个最后这个动作，对，然后您在这个位置把肘伸直。往后伸，对了，伸直，伸直到，对，好，那后面这个动作， 胳膊伸不直， 后面这个动作把肘关节打直，实际上就练到我们这个肱三头肌，就是后面我们平时说这个白白袖什么蝴蝶袖那个位置啊，所以其实你在这个位置可以练到两个部分的肌肉哈，可以了。你要再重复几次吗？ 好了，小夏，可以了， 可以了。 哎，我觉得今天还是比较简单，一会儿我来啊。我觉得拿个狗就可以，是 一会儿可能 中间休息的时候，对，找一个哑铃去可以吗？ 太狠了，太狠了！ 大家那个给找一个重一点的狗。 好，拿两只狗， 那儿有灭火器，一会儿可以试一试，是吧？ 等下了节目，摄像小哥说：“哎呦，我的天哪，今天可真累。” 哎，真的，这个其实特别简单，就平时拿水，对吧？矿泉水什么的就可以来做这个了， 嗯， 是吧？嗯，这个这是上肢的一个锻炼， 嗯， 那这个腹部呢？ 嗯，腹部其实，在我们就是在那个我们说一般小区的这个健身的这个区域，其实都有， 嗯，都有， 大家会看到有一个可以把脚勾在下面， 那个， 然后一个弧形的，好多人在那练仰卧起坐那个动作。然后其实啊，现在我们都不太建议大家做仰卧起坐了，做半程的卷腹就可以了。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还看到这些老人在做仰卧起坐的时候，有一个同事啊上去指导的时候还闹过笑话， 嗯， 特别搞笑，就是刚好也是有一个节目去采访，然后就在找到一个老人，看他做那个仰卧起坐做的还挺标准的哈，然后还可以做很多次，然后就上去想跟这个老年人有一个交流，就说哎那个老大爷您在做什么呀？然后他说我练这个是练这个肌肉的啊，特别好。然后后面我那个同事就说哦，这个老大爷这么专业，他肯定应该知道他是练腹肌。然后就跟他说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方法，可以这个训练的效果其实都差不多，可能会更安全。 嗯， 他又跟这个老大爷说我们就起一半，就别完全起来，就是咱们说现在做卷腹就够了，别再做那个仰卧起坐。还有这个仰卧起坐有什么问题，其实大家发现那个器械它有一个弧度，这个老年人躺上去呢，其实头的位置就偏低。 对， 其实这种头比较低，比心脏低的位置，对很多高血压的人来说其实挺危险的。还有就是他做仰卧起坐活动的这个幅度这么大，可能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血压的波动会特别大， 眩晕啊等等，这 对对对，容易头晕。因为咱们这个体位变化特别大的时候，比如说咱们什么突然蹲着站起来什么的，好多人眼前一黑哈，特别容易头晕。所以呢我们就让他做卷腹做一半，幅度别那么大，实际上已经起到训练咱们腹肌的作用了。然后就跟这个老大还说你起到一半试试看感觉怎么样。然后这个老大爷就，然后呢我们而且还告诉他说，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大家手千万别拉着头，因为以前很多人咱们做仰卧起坐的时候手抱着头做， 从小就那样， 对，特别容易就是把这个压力作用到颈椎上，因为咱们用力的去拉这个头，很多人起不来了，就用手去用力拉头，实际上这个颈椎的压力就会增加。我们就跟这老大爷说您把这手就抱在胸前，然后呢其实这样就会让我们腹肌比较集中用力，就别再用手去使劲去拉这个头。 然后老大爷手放在胸前做着卷腹，做完以后就问，您感觉怎么样呀？然后老大爷说，我感觉特别好。说哪儿感觉特别好？老大爷指指自己的胸说，哎，这胸感觉特别好啊。 更有安全感。 实际上这个还是在练腹部啊，腹部的肌肉，只是我们通过把这个活动幅度调整一下，把这个手的位置调一下，就会让我们做这个动作更安全。 嗯，好，这个一会儿咱们再慢慢的聊啊，因为在我们在说用咱们身边能够常见的一些器械锻炼的时候，好多朋友也在发来问题来求助方华老师，咱一个一个来解答一下啊。咱先说一下随于冬眠中说了，求救一下啊，我呢是属于典型的梨形身材，就是屁股应该是属于比较大型的啊，大腿他吧是110多斤，其实还行哈，不知道多高啊，估计是一姑娘，说但是大腿吧有点粗啊，大腿看起来好像130似的，肉那是相当的松软啊，属于比较多汁型的啊，这个脂肪型，就是那种脂肪型的大腿啊，有没有？ 多汁是哪个汁啊？ 啊，脂肪的脂，就是腿比较粗啊，这个有没有什么针对尤其是大腿这一块的训练的一些方法？因为腿太难练了。 是的，是的。实际上呢，咱们这个女性其实很多胖起来呢，我们都觉得是属于一种叫做梨形身材，男跟女嘛，男生就是肚子比较容易胖，所以叫苹果型身材。女性呢是梨形身材，当然从外观上，这个很多女生觉得那梨形身材不是很好看，所有的脂肪都堆积在下身了，从屁股开始到大腿这个部位都特别胖。实际上啊，如果咱们从安全的角度来看的话，苹果型的身材更危险，所以因为它离这个咱们、 就是、肚子大更危险， 肚子大的更危险、因为它离我们内脏器官更近，所以意味着可能我们内脏脂肪也非常多，所以这些呢就跟我们很多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啊、中风啊，跟患这些疾病的风险相关，就是你这个肚子越大的人可能得这些病的几率会更高一点。所以实际上相对而言呢，女性的这种肥胖对健康的影响没那么大。 对 啊，这是一方面啊，但是当然了，不管怎么样，只要是胖可能大家都会觉得不是很好看。可是在减脂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一直也在说，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局部瘦身，就是你总之你都要这样，就是全身均匀的减下去，你要整体的瘦，把体脂百分比降下去，那腿也可以相对来说比以前细一点，但是真的没有办法说，哎，我想瘦哪里的脂肪，想减哪里的脂肪就减掉哪里。 咱们先聊到这儿，进一段广告。 好嘞。 铸就了中国人的格局与品性，和谐共荣、善良坚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倡导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带着文化自信走向世界。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开心麻花舞台剧《二维码杀手》5月15至27日北京剧院爆笑上演。加州新科影帝一夜成连环杀手，是娱乐圈丑闻还是精心策划的死亡圈套？开心麻花口碑悬疑喜剧即日起上开心麻花官网购票，第二张只需50元。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水饺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弘扬中华饮食传统。薄皮水饺精选优质食材，纯手工制作，好皮儿、好馅儿、好人心。加盟薄皮水饺可以加自己的饺子馆，朝外旗舰店即将开业，加盟热线400-967-8889。 哎，老伙计，就你了，是时候说再见了。2018年换辆好车，对自己和家人更好一点， 花更少的钱买个高端二手车吧，享受更好车生活。买卖精品二手车就到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实体店，一年30000公里质保，110项检测，90天可退，24小时试驾体验，先开后买更放心。热线400-133-5858。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七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三伏枯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乔山，马里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小天子溜达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八七点六， 啦哒哒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您好，那接下来时间就交给您。 啊，好的。咱们先说说北京的天气吧。北京的话呢，从今天夜间开始，天空云量继续增多。那么呢，到了后半夜天气就会转阴了，凌晨呢大部分地方会出现小雨天气啊。明天呢主要是白天还是以阴为主的天气了，有分散性的小雨，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不太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了。由于阴天光照很弱，所以气温的上升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这个预计啊，明天的最高气温充其量也就是23-24度的样子，而且呢，这个最高气温会出现在上午，这个气温呢，应该说，由于湿度比较大，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比这个温度还要低一些，所以呢，明天出行的朋友，尤其是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添件衣服。预计啊，这个降雨的话呢，明天夜间就可以停止了。那么到后天呢，因为冷空气还没有过去，所以说呢，明后天还会有一些阵雨天气，或许有些地方会听到雷声。在这种情况下呢，未来两天恐怕这个天气就不算太好了。大家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作为其他地方的话呢，咱们先说说华南。华南的降雨啊继续减弱，因为前几天华南的降雨是比较严重的，大部分地方都出现了暴雨或者大暴雨。从今天夜间开始，随着冷空气东移，甘肃东部、宁夏、陕北、内蒙古中部偏南一些，华北北部呢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在冷空气的东移同时，今天晚上呢，暖湿气流会北上，和冷空气在长江流域啊，进行交汇。因此呢，从今天夜间开始，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一带呢，率先出现比较明显的降雨。之后呢，这条雨带将继续东移，到11号白天，这个贵州东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到安徽的中南部、江苏中部一带形成一条中到大雨的那么一个雨带。湖北安徽交界呢，这一带呢恐怕还会有暴雨。后天白天雨带继续东移南下，雨带的总体强度是在减弱的，但是呢在广西北部和西部还会有一些零散的大到暴雨那么云团。13号到15号江南、华南呢还有一些阵雨，但是呢都不是很强，而且呢这种阵雨也不会全天都在下，对气温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那么由于受冷空气的影响呢，这个新疆北部啊也可能出现降水。那么随着冷空气的东移，15号以后中东部呢还会有一次比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特别是华北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前呢气温比较高，不稳定能量呢是比较充足的。这就有可能触发一些强对流天气，因为时间还比较远，具体情况呢要临近的确认，大家呢一定要需要保持高度的关注。关于气温强情况呢是这样的，从本周日13号气温可能有小幅度的起伏，北方呢主要是冷空气东移所造成的气温波动，南方呢主要还是和降水有关，那么西北的这个气温变化呢也比较明显，13号以后中东部地区降水减少了，那么冷空气活动呢将进入间歇期，气温呢普遍回升，那么西北、东部、华北、黄淮、江淮、江南、华南以及四川盆地气温呢都会普遍超过30度，多地气温还有可能创出今年的新高，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关注一些。 好嘞，刘老师，那就是咱们出门的时候甭管去哪儿都带上伞就好了，是吧？ 对，而且呢这个雨量不大，但是呢长时间没下雨，这个雨非常脏，所以带把伞还是比较合适的， 再带身能换洗的衣服。 对对对， 得嘞得嘞，谢谢刘老师详细的介绍，那明天我们继续连线好吗？ 好，再见。 好的，再见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关注三条这个事故路段啊，一个是东三环国贸桥南有事故，还有东四环的南向北大郊亭桥北有事故，还有东五环北向南平房桥有事故，后车都是行驶缓慢的。再跟您说一下，东三环、东四环、东五环现在都有事故，东三环呢是在国贸桥南有事故，东四环南向北方向大郊亭桥北有事故，还有东五环的北向南平房桥有事故，这个事故路段还是比较多的，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接下来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继续动起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可爱的芳华老师。 大家好，我是芳华。 今天呢咱们继续动一动啊，更健康一些。 是， 同时呢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精神食粮啊，平时老分享吃的啊，今天呢请大家免费看电影。这个方式非常简单，看什么电影呢？您都关注我们的微信这个推送就可以了。今天是最后一条，我们有一个福利帖，里边呢我们大概可能会请三四十人， 对， 三四十对儿应该是。 啊，对儿啊， 对对对对。 哦，反正给的肯定是一个电子的票。 哎，电子票，您直接去看就行了。 是 啊， 但是呢，您要发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编辑已经发上来了，说在车玩的大搜索的微信后台要回复。 这部电影的名字再加上您的手机号，指定电影啊，因为这部电影呢，可以跟大家说啊，《巴霍巴利王二：终结》， 就是终结篇了。 是，如果您没有看过一的话，您最好先看一遍。 哎，对对对， 哎，史诗级的巨著。 对， 哎， 反正据说是在那边，就是印度那边， 嗯， 是影史最高纪录，他保持的。 而且这个片子，在国外，就是印度以外的地方放映，它的票房也特别好， 是吗？ 对对对， 好啊，这个我们请大家去看看。看看怎么样啊，大家发送这个电影的名字加上您的手机号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行了。每个人呢，如果您抽上了，每个人是两张票啊。 哎， 来，咱们继续回到刚刚上一时段随鱼冬眠中的问题。他说了的梨形腿就是腿比较粗，大腿比较粗，但是呢刚刚人又说了，人不是100多斤吗？110多斤吗？ 嗯， 人1.68米的大高个儿， 嗯， 大高个儿的姑娘。 所以刚才我跟方老师我们俩去导播间的时候异口同声说挺好的，别见了。 真是那个有人说了，你看这个星星说，告诉那110斤那姑娘，非那个劲锻炼干嘛呀？不就是下身胖吗？你别穿，就别就是别穿裤子，穿裙子呀。 说一年四季穿裙子， 哎，多好啊！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是一个好办法。 嗯， 而且1.68米110斤真不胖， 特别好， 就有点肉挺好的。 是。先开始我还脑子里展现出来的就这个梨形的身材，然后个儿高高的，但是体重大呀，我以为就类似于毛毛那样的身材，但是后来我讲不对呀， 毛毛个儿不高， 是，但是他140呢， 好， 那肯定是胖， 我都不知道啊， 但是你说他110很好了， 哎呦，比毛毛瘦多了， 是是，所以后来我跟方老师就说了，我说女孩子无论瘦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咱们编辑啊挺瘦的，永远说 是 胖了，最近又胖了，就是这样，但是从医学角度来说，就像方老师刚才说的，实际上腿部有力，腿部胖的人其实身体相对比较好， 对，我就是这样 啊， 我腿可粗了，哎， 特别好特别好，就是相对身体好，并不是像是说啊他底盘稳，不是，就是你往上身打血液的那个，因为你腿有力嘛，相对比较好， 是吧， 真的真的真的 啊，对，我是这样的，啊，我其实小时候腿没那么粗，就是我大概是在初三的时候开始接触的健身，那时候正好考完了也没什么事儿，我就那一个假期就开始锻炼，当时主要练就是练腿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想扣篮，就是我看我身边有一个个儿比我还低呢， 但弹跳力特好， 弹跳力特好，他跟我说，他说你就练这个蹲哑铃去，那个特别好。然后他1.6米的小个儿就能抓着篮筐，我说我比他高个10公分，我扣个篮应该可以吧？结果练了半天发现没什么用， 后来发现 腿是越来越粗啊。 后来发现哦，是鞋的问题。 我也考虑到了， 哦，也考虑到 了，也买了一双好鞋，发现依然还是没用。后来呢，可能还是锻炼方法，因为他说小腿啊，尤其锻炼跟腱这个，还是有一些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家天赋就是跟腱本来就长， 对对， 这个您靠练可能是后期练不出来。但是那一段时间是一下把我的腿练粗了，大腿小腿都巨粗，现在也是这样。好多人都说挺好的，健康， 所以你说你要是早认识方老师， 是啊， 哈， 现在也不晚。 就是哎，对对对，就刚才这位朋友他说那腿的问题，咱说说吧。那如果练点什么合适？ 实际上呢，咱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腿粗还是细哈，不是一个最直接的可以让咱们知道他到底是胖瘦的这种标准，就是你看他就是对于这个刚才这听众来说，110斤，然后1.6米的个，其实咱们听这个数字 很合适， 咱们觉得一点儿也不胖， 是的， 可是可能对很多女生来说就是总是会觉得很挑剔啊，自己这里不满意那里不满意，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咱们这个评判的标准到底应该是什么，很多人觉得可能是不是维度啊，我看着粗，它就是代表是这个腿比较粗。那实际上呢，维度只是其中一个评判标准。咱们整个这个大腿里面它有什么成分组成的呢？就是肯定外面是脂肪，然后里面是肌肉，然后再往里就是骨头了。所以要看到底这个比例上怎么样。那当然骨头大家粗细应该是差不多，实际上就看肌肉和脂肪的比例。那有一些女生哈，确实可能是这个你看着她体重不是很大，然后也不是属于特别胖，但是你一捏呢，它还真的有挺多脂肪的， 软乎， 软乎，所以那些就是脂肪这个皮脂的部分、 嗯、 然后可是有一些你比如说那些运动员可能相对来说他脂肪没有很多，但是他腿部的肌肉就比较发达。那刚才咱们说了这个胖就是梨形身材和苹果形身材可能梨形更健康一点、 嗯、 那如果是从肌肉和脂肪的角度，咱们这个腿的维度是一样的，那肌肉多好还是脂肪多好呢？那当然是肌肉多好了。 嗯 啊、一方面我们这个就是可以完成很多下肢的一些运动，靠这些肌肉的收缩、 嗯、 另外就是从这个减脂的角度上来说呢，这个肌肉含量越高的人代谢率越高，也更容易减脂，可能他就这个堆积脂肪的这个概率几率上会低一些。 嗯， 那很多女孩子可能觉得自己腿粗最主要还是因为外面的这个脂肪相对来说多，因为毕竟像运动员那种肌肉特发达这皮脂特低的相对来说少一点。 嗯， 然后包括很多曾经是运动员的人可能年轻的时候运动量比较大的时候这个腿的这个脂肪不是很多，但是等他一旦这个停止运动以后，可能腿部也是特别容易堆积脂肪的一个地方。那减的话，刚才咱们就说了，没有一个什么方法可以局部减脂，咱们不可能说我想瘦腿只瘦腿，因为很多女生其实她上身跟下身的比例上可能真的差挺多的。女孩子呢，有一些上身瘦到可能穿衣服穿 S 号 撑不起来， 然后下身呢那裤子就得穿 L 的， 嗯， 就这一身衣服呀能差两个号出来。 嗯， 嗯， 嗯， 甚至有一些更夸张，差的更多，所以可能是这个比例上让这个女孩子感觉到，哎呦，我下身怎么那么胖啊？我穿衣服可能跟，比如说这女孩子本身1.68米，跟这也有关系，她个子也挺高的，所以可能我们一方面需要减脂，把这腿部的脂肪减一些，那还是要靠这种全身性的有氧运动啦，咱们说跑步啦、骑车啦、什么椭圆仪啊、游泳啊，全身这么均匀的把脂肪减掉。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让这个身材比例看起来更协调的话，可能上肢需要适当的做一些抗阻力训练， 嗯， 增肌，然后让咱们这个比如说看起来肩膀稍微宽一点，把三角肌练一下是吧，然后这个手臂也有一些肌肉的话，这样看起来别完全是一点肌肉都没有， 对对对， 特别瘦， 是， 然后看起来上下身可能就没那么协调。 对， 嗯， 其实有一个典范啊，就是谁啊，就是《古墓丽影》里边那劳拉， 嗯， 对吧？ 哎呀，那哎呀， 那大身材，那大腿， 嗯， 肌肉线条特别好。 对， 上身呢，因为他练得非常均匀匀称， 对，维度也特好， 维度也特别好哈。 然后穿紧身衣服， 倍儿性感， 是 对吧？这个我觉得就是健康的那种感觉。您就朝着这方面练，您可以成为劳拉那种身材，哇，万人迷啊，真的，绝对的。 好好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位朋友是豆豆爸哈， 嗯， 豆豆爸呢没关系，那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这问题。他说他刚买了一个 GL8， 很开心。端午节的时候呢，想带着爸妈呀、媳妇儿啊、大宝、二宝，哎呀，真幸福的一个家。他说那个想带着大家出去玩。他说老二不到1岁，老大4岁啊，他住在顺义，求推荐。没关系，就您这个问题，我们的编辑会在导播间当中呢给您发个私信。 对 啊，因为他去过的地儿相对比较多，也会给您一些比较中肯的建议， 嗯， 包括因为他也是有孩子的人，所以肯定会针对您家的这个情况给您很设身处地的去回答，放心吧。 嗯，好，继续回到健身的问题啊。这个一堆字母说了，我老公不抽烟不喝酒，1.76米，个儿也不低，200斤。 哎呀， 啊， 哎呀， 我不到，我个儿也比他稍高点的啊，但是膝盖不好啊，不知道可能是喜欢运动啊，运动过量了，因为体重大嘛，所以他膝盖肯定是不是特别好。他说怎么练能够达到瘦身的目的呢？我老公特别喜欢那个水组的划船机。 嗯， 倍儿漂亮那个， 嗯， 这个可以减肥吗？ 那得练多少组才减肥啊？然后练着练着，你的上围越来越大。 哦，是吗？ 你问老师啊。 哎，因为不是，说句实话，这个我也心水很久了。 嗯， 第一是因为贵，第二是因为你得有一特大的地方能放下它。 嗯， 第三呢，我听人家说啊。 嗯。 这是好的，人家说这个是一个核心力量， 啊，对对， 如果你的所有的那个动作都是达标和规范的， 嗯， 你的核心力量会特别好。 嗯， 你看哪个划船的运动员，男的女的，女的咱不说，男的运动员，嗯，那身材多棒啊， 对， 就 就是朝那样练，你只要能想弄，你弄一划船机去。 嗯， 所以我当时也差点想买，要不是没地方，我也买了。那你说这个划船机对，首先咱们先说减脂有效果吗？ 就是要看你运动能够持续运动多长时间。 嗯， 就是咱们说每一种运动，实际上那你比如说咱们说跑步，骑自行车、游泳，这些所有的运动的形式，它都可以是有氧，也可以是无氧。你比如说这个游泳，对于咱们很多普通人来说，咱们一般来说，哎，你进这个泳池里游30分钟以上，是吗？20-30分钟，然后几百米，有些能游1000米啊，根据你不同人的能力，那其实它就是一种有氧运动。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说，你比如说你游一50米，游一个100米，人家速度特别快，1分钟之内就游完了，那这些肯定它不属于有氧运动。可是当然了，这个所有的问题其实都要两面去看。那你看游泳的运动员他们身材好不好？ 好啊， 对吗？他肯定不是说脂肪特别多的那种，都是倒三角，肌肉特别发达，是吗？因为游泳很多动作里面都需要背部的肌肉，他肩啊背啊这些肌肉特发达，所以身材看起来特别好。那个跟他常年的这个训练，每天都泡在泳池里或者是有路上训练，花好几个小时，运动量消耗很大，很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啊，就是从我个人而言，每个人有自己特别中意的这种运动方式，可能你选择一个你喜欢的运动方式是会让你坚持下去的几率更高。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在说这个运动其实减肥什么的挺枯燥的，很多人可能就是因为觉得哎，坚持一段时间实在坚持不下去就放弃了。所以我觉得尽可能的选择你喜欢的运动方式，那可能会让你坚持下去的几率更高啊。但是呢，实际上每一种运动它都有好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有就要看你怎么去坚持，多长时间，这个方案是怎么样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爱好也不一样，可能有些人特别喜欢这个划船，有些人就不一定喜欢哈。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坚持，比如说你每次都能坚持到15分钟20分钟以上，然后这个你看很多人练完以后也是特别能出汗哈，然后这个心率也可以很高，保持在一个强度，然后也是全身主要的大肌肉群都会参与，你有上肢的，有腿部的，是吧？然后包括你核心这些控制都需要。所以其实最关键的还是看能不能持续运动一段时间。 对， 不是你3分钟就累了， 对， 就下来了，然后一共也没坚持运动几次，那他肯定起不到这个作用。 哎，真的，我倒是建议你啊，就是跑步机啊什么的那个，因为比较占地儿，不建议你买。但是网上有卖那种，很小，小型楼梯机， 啊，我买了 啊， 被我踩坏了。就是一开始用的时候挺好的， 对呀、啊， 踩着踩着吧就不怎么合脚了，就不怎么往上起了，你知道吗？ 哎呀， 不知道怎么搞的，可能你买的质量有问题。 哎，我觉得那个因为很小，就一板凳那么大，然后你平时看电视的时候你就自己踩着呗，然后你比如说你看一集那个电视剧，40分钟，你踩40分钟一定是有帮助的。 那肯定的。所以呢，提醒这位朋友啊，就是或者提醒这位朋友的老婆啊，你这样。先别给他买，你跟他说，你说你这样啊，咱们定一个健身计划，如果按照这个健身计划你能坚持3个月的话，第3个月我给你买这机器，这样至少证明他有这个想健身的心。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好多男孩都跟我差不多啊，很多男的都是纯属看这机器好看，或者是他可能看了哪美剧里边人家那儿弄了一个那个划船机，哇，高端人士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器械，知道吗？都是装备党。我先得把这装备上了，用不用吧，到时候再说，反正有了我肯定用啊，你没有我现在锻什么练啊，对不对？但是往往买回家就是放在那儿了，有多少人的跑步机什么那个椭圆仪买回去就是搭衣服的，对不对？是不是雷倒一片嘛？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一开始先养成一个好的，每天我坚持有2个小时时间，我锻炼跑步，哪怕你在外边遛弯都可以，你膝盖不搞你就慢慢遛弯，踩点找点那个软路，不要跳绳，坚持3个月，如果能坚持下来，你们再考虑买这个划船机。 坚持3月跳绳，我基本认为就差不多了，那身材会越变越好看了。 对，就这样， 对， 是吧？你得先有这个健身的动力，先从这个机械开始，这就行了啊。来，再来看看这个，我和巴喜还有小花狗说了，小花居啊说了。还真是居，我念了好几天的小花狗，不好意思啊，这位朋友小花居啊，他说我1米8，体重220， 想塑形有方法吗？跳绳行吗？我觉得真不建议跳绳。 对，刚开始的话，如果是体重比较大的人士，我们还是建议低冲击的运动开始。 对对对， 跳绳一定是属于高冲击，因为两脚同时离地了嘛。就是你想吧，它的冲击肯定比跑步甚至还要高。那我们慢跑可能有一些人运动一段时间膝盖都受不了的话，那跳绳就尽量，我觉得还是别在最开始的阶段去选择。 是的，椭圆仪的。 对、 特别好， 椭圆仪挺好， 不伤膝盖， 对 对， 游泳也特别棒。 呀，你看人家冬眠中，人家回复了，他说呀，谢谢老师的建议，太体贴了，老师。他说我就是上下差俩号，就是您说的上身 S 号，下身 L 号的。他说我决定了，今天晚上开始跑步，周末我也买条裙子去啊。被你们说的，我现在觉得自己好瘦。你看，这咱们多重要。 我们说的都是真心话， 是是是， 真的，你跟我比瘦多了。 报告，发现目标，车辆坠入深沟，司机伤势不明，我们正准备降落。 医院已经联系好，随时抢救。 危机时刻，分秒必争。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投保车险符合条件，即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快速到达指定地点，配备专业医疗团队，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还有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地空协同，放心保障。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阿沃汉影流波， 这个还有的朋友说怎么增肥呢？我1.74米，56公斤，太瘦了，估计是一男孩。 对 啊，可能就跟我们刚刚那导播小夏似的。 对对对， 是吧？那怎么增肥呢？就怎么都看着我呢？ 你有经验吗？ 吃啊！但是说句实话，因个人体质不一样啊，您真不是说吃的多您就能长胖。 对 对， 这还得锻炼。 还有就是，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瘦的人，其实他们能吃的， 很能吃， 吃进去，对 对，特别讨厌，怎么吃的比你多多了，但是倍儿瘦，还说你看你还吃，这么胖了还吃。我说你吃一个我这么胖的试试，吃不上来。对，我能变成你那么瘦，你能变成我这么胖吗？对不对？ 嗯， 你怎么无语了？ 对，我有一句说我能变成你这么瘦，我在思考这一句。 可以的，我曾经有过，现在看不出来，但曾经有过。真的， 没事，有自信心就可以。哎、啊，这个不重要啊。另外呢，临危不乱，他说了，北京六环内哪儿可以露天烧烤呢？没关系，就您这个问题，我们的导播也会给您发私信的，我可以负责任的跟您说。别说六环以内了，七环以内都不可以，您自己拿着小炉外头烧烤去、 哎、 都不可以。 是是是啊，得到咱们允许的地儿啊。芳芳说了，我153 103斤，现在是哺乳期，每天只能原地跳绳45分钟，您觉得这样锻炼可以吗？ 原地跳绳45分钟，这个强度我觉得是够的，可是哺乳期就代表他生小孩，其实这个时间应该不是特别长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打算喂奶喂多久。就是其实刚开始生完小孩以后，我们还是希望他这种高冲击的运动做少一点，因为毕竟就是我们的在怀孕生小孩的过程当中，可能他的这种肌肉的训练如果不是特别多的话，其实对我们的关节，对我们很多这个比如说腰椎啊这些部位的保护还不是很够。那其实我们不建议一开始就做很多很多高冲击的训练，反而是更多的应该去做一些肌肉的训练，或者是有一点点心肺功能的训练开始，但是选择低冲击的开始。当然我也理解，有可能他是不是因为时间的安排方面，是不是觉得跳绳是最方便的哈？ 对。 但我觉得尽可能的还是选择比如说是快走啦、慢跑啊这些，会不会更好一点？ 好吧，有任何的问题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精致女孩出门要全副武装，人保旅游险、家庭险、行李险、意外险，精致出行你也来一趟。 更多精彩活动尽在518中国人保客户节，详询中国人保官网 APP。

这个 接下来 其实锻炼肚子还有一种特别好的方式， 饿着 啊 right， 还有一种就是平板支撑。 哦， 而且这种平板支撑无论你在家里或者在工作单位，其实用不了多长时间，十分钟，你如果能坚持十分钟平板支撑，那你是大牛 哦， 特别厉害。而且针对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像任意球的专家，人家也问了类似的问题，但是真心话，真的，就是我刚才看他们家不错， 怎么了？ 是几面落地大霹雳。 哦哟， 哦，真的，所以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你在家里锻炼身体真的是特别好。他的问题呢是这样的，他说呢，我是一个女生，有一些苹果身材，1.67米，你看都特别高，而且106斤，你这，哎，我觉得你这个苹果，哎呀， 人要求完美 啊，哦，好吧，好吧。他说呢，他练了半个月的平板，每天2分钟 ，n 次。 哦， 就是2分钟一次， 哦， 2分钟一次， 得空就做， 哎 ，n 次。他说最终呢，他觉得腰疼，哎呀，练的这个腰疼。他说呢，我做平板支撑的时候，腰的位置啊偏低，不像别人说，我翘屁股，不是。他说呢，请教一下，平板支撑腰的位置怎么着才能正确呢？我查了一下，网上说要和后背的高度是一致的。还有的说呢，要在肚子下面放一个50毫升的饮料瓶的高度，请问正确的高度方法呢？他说千万别劝我，千万别说，哎呀，你别练了，身材特别好。他说不行，他说我要求自己的身材紧致， 特别棒，特别棒。来吧，这个有请小夏来，请躺， 这个， 啊。 平板支撑其实真的挺好的，就是它不光是可以练到核心，实际上对于我们很多这个。这个上肢力量比较弱的话，实际上你这种支撑的动作做完以后，好多人背部，然后包括肩啊、手臂啊，可能都会有感觉。其实有点类似于像一个全身都能够参与到的一个这样的训练动作哈。 嗯， 小夏你要去哪儿？ 对，小夏去哪儿？ 他要重新 调 一个 机 位 是吧？ 重新调一个机位， 好好好。 我还以为要另外一个小夏来呢。 另外一个小夏， 平板支撑我真不行啊，没事啊， 好， 来，准备好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手机上，关注北京时间视频直播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情况了。来吧，这个方华老师您说着，小夏坐着。 对，那我们一般大家理解的平板支撑，为什么它叫平板呀？就是身体是平的，从这个上肢呢是肘关节支撑哈，肘关节支撑，可以把两只手比如说这个食指交叉，然后用力向下压一点，其实就是一个三角形。 嗯， 这样三角形的话，我们手多用一点力向下压，这样就不会很多人把这个作用力只作用在两点这个肘关节上。真的好多人这个平板支撑撑完了，肘关节破了，什么磨破了或者青了一块， 是的， 就是因为这肘的压力太大了。你要手这个位置稍微往下多用一点力呢，实际上这个三角形它就变成这些边都有受力，整个手臂都有受力，那就不会把这个压力全部都放在局部的哪个点上哈。所以首先呢就是一个三角形，手也要往下用点力。 嗯， 然后呢现在这个小夏这屁股有点高哈， 屁股低一点。 对，它为什么叫平板支撑呢？意味着我们身体应该是平的，一条直线。然后刚才有朋友说要放一个什么50厘米的这个水平，我觉得这真是因人而异。你比如说它跟这个手臂的 长 度什么肯定是有关系的。 对， 你比如说可能我们个子矮一点是50厘米的这个水平，但你要是比如说姚明什么那身高特别高的，他撑在那儿，那可能那个高度就会特别高。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没有一个绝对的说我到底离地应该是多少，反过来应该是咱们从肩开始到我们的臀，然后到这个腿，其实应该尽量是平的。当然可能这个因为脚尖这个脚支撑的高度跟手臂是有差别的嘛，它不可能完全水平，但是可能要成一条斜线也是应该的，就是腰不能下塌，然后屁股不能撅得太高。 哦，屁股不能撅哈。 对，屁股不能翘起来太高。刚才这位朋友说这个腰疼，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腰下塌的太多了，他自己也说腰的位置比较低。 嗯 啊，那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平板支撑。你怎么已经在流汗呢？我还没说要增加难度呢。那个对，那如果对于很多朋友如果做基本的平板支撑已经觉得很累，然后腰会疼的话，下面看热闹都要看到桌子上去，然后就可以用膝关节支撑。 膝关节支撑的平板支撑，就膝关节代替脚尖的位置，这样我们力臂缩短了以后实际上就会省力一点。 小夏不行就用膝关节啊，不要勉强自己啊。 可是你不是还是平的，你的膝要往后，膝盖往后，手往前，你的屁股撅得太高了，哎，腰不能下塌，腰不要下塌， 屁股不能撅， 哎， 腰不要塌。 对对对，还是刚才平的， 对， 平板支撑的那个位置， 对对， 腰可以再高一点。 哎，好很多了啊。 腰高不是屁股高哈。 腰高啊，腰的高高的。 对。对， 好很多了。 很多了是吧， 全身在颤抖， 所以第一步是这样，第二步膝盖离地哈，然后如果我们再想增加难度的话，还可以抬一条腿变成单腿。 哇， 天哪，伸直了抬，伸直了抬，把膝盖离地可以吗？我们每一步都说快一点哈。 哎， 大家看一下整个完整版的。 对对对， 要不要替身小夏来？ 行， 来一下。 这瘦的也不行，我告诉你。 我觉得夏明你可能可以。 我也不行。 做五级，我们平板支撑是有五级的。 哦，真的啊？ 对， 真的。 你要试一下，挑战一下吗？ 我平板真不行。 我可以每一级让你只做十秒钟，说快一点。 哦， 可以， 可以吗？ 好，好吧，啊，来来来啊，来小夏你歇会儿，老夏来啊。好，那我去了啊。 好。 你看， 我想上桌子， 别 来，好，撑起来哈，哎，撑起来，对，平板支撑，我尽量说快一点，你做的越标准，我说的越快，哎，很标准啊，夏明，好了，这是第一步哈，咱们第一步刚才是膝关节支撑 的， 因为夏明呢，他的这个平板支撑的能力很好，所以我们就省略第一步， 好， 我们从第二级开始，然后接着呢，第三级的话，我们就可以抬一只脚，啊。不用那么高，就是跟那条腿的高度差不多就行了啊。好了，然后这是第三步啊，然后第四步呢，下面可以脚趾好像一个笔一样画小圈，可以吗？对，画一块钱硬币大小的圈。 嚯， 啊，对对对，哎，你不要下来，你要撑着，我还没说第五步呢，撑起来，好嘞，屁股往下啊，背挺直了，背要直一点，背要平一点，对，然后第五步是把腿打开，就是一个外展的角度啊，然后这样因为它这个重量离身体远了嘛，所以难度就更大，脚离地，请离地，好，这个还是单腿的，对，然后为了避免你两侧肌肉不平衡，你要把这只脚收回来，然后把另外一边也来一遍，对，然后抬脚啊，好，画小圈做五次啊，五四三二一，好，把腿打开外展，保持五秒钟好吗？啊，身体不要抖哈。五四三三三二一，好，下来。 好。 好，下面做得很好哈。 哎呀呀呀。哎呀呀呀，真的不光是小夏，还得给老夏，两位都应该鼓掌。哎，真的。 你没出那么多汗呢，你没有小夏出的汗多。 他比我虚，我还行，你看我还能说话呢，喘半天，现在还没回过神呢。其实我好很多了， 我真心觉得，就照着芳华老师说的这五级的平板支撑在家练，真的， 太， 你还买什么楼梯机呀，啊？椭圆仪？ 对对对， 你就在家练这个。 哎，最开始啊，我坚持的时候，哎，没坚持住，我趴下来了。 嗯。 是因为我呼吸就没调匀，一直憋着气呢，肯定不行。 嗯， 后期呢，你调匀了呼吸之后，慢慢的能做个几秒钟，就至少按照芳华老师的，我坚持五秒， 对， 就可能加上三秒就八秒，也是没问题的，至少就感觉舒服一些了。 对对对对，所以好了，平板支撑呢，好，深呼吸啊！平板支撑呢，不光在工作单位，包括在家里头，其实都是一个锻炼全身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嗯， 而且说心里话，运动量不小， 确实， 嗯， 真的，真，我就觉得就是如果啊，你能每天坚持做10分钟的平板支撑，就我不管你做几次， 你比如说你刚开始你只能做三十秒做一分钟，那你这一天就把这十分钟完成，你可能要做十组，反正你一边看电视一边做完，你只要撑完完成，可能慢慢随着你这个肌肉耐力越来越好，可能你做四五组就可以把这十分钟撑完，你就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慢慢的体重一点一点在减轻了，肌肉耐力已经越来越好了。 哎，刚刚您教我的那五组动作啊，从最基本的到最后开始画圈，尤其是向外延展你的腿， 嗯， 是越来越难的，你会发现你的控制力会越来越差，越来越差。那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先从最基本的开始做，比如说我做够了，能撑个两分钟了， 嗯， 这个时候呢，我再去慢慢进行下一组的这个训练，还是我从最开始就可以去挑战这五组，按照这五组算一组来算，比如说整个两分钟， 嗯， 然后呢，我再做一组，再做一组，这样做呢？ 我觉得应该还是先把最基本的动作做好，就好像刚才咱们听众有说其实我做完以后我觉得腰好像挺疼的，那个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是腹横肌用力不是很多，但反过来都是在借力用竖脊肌用腰的其他的肌肉，所以我们其实还是希望最基本把这个动作质量先把握好，然后再去挑战难度，不然的话比如说在最开始的阶段我们明明可能肌肉的收缩还不是很好，还在代偿还在借力的话，我就去做那些高难度的动作，结果就是你想练的肌肉可能没练到，反而是其他肌肉用很多，那就达不到咱们想这个集中去刺激腹横肌的目的。 对， 反过来可能练来练去腰越来越疼。 对， 所以先把最基本动作做好，时间可以坚持到一两分钟，然后腰也没有很疼，代表我们发力是对的，用的正确的肌肉，我们再想着去把难度给提高上去。 嗯， 你看任意球专家就刚才问说平板支撑腰疼的这个 啊， 他说哎看视频了，明明的这个标准，问你酸爽了吗？ 还行，其实真的我是就是就里边还是有点那个内容的， 好， 只不过就是外边覆盖了一层，可能大家看不出来。 好。 对吧， 嗯， 一般练型都这么练嘛，是吧？ 对， 是吧？ 我们其实刚才在中间休息时候都在外面讨论过了，说夏明是有潜力的胖子，其实对，你要瘦下来以后肯定 对呀， 有肌肉，啊，是吧，有颜值，是吧？ 用一句中文来形容，如果你瘦下来就是一个 handsome boy。 哦， 哎， handsome boy， yeah。 你看小涛就说了，哥们儿做平板支撑啊，从两分钟开始一直到现在， 哦， 一支撑20分钟， 厉害厉害， 到现在20分钟啊已经减肥30斤了，倍儿管用， 真的 厉害吧。 我，哦，厉害，哎， 把平板支撑都做成有氧了， 哦，那太 厉害了，20分钟以上 啊。那比如平板支撑大概从2分钟到20分钟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啊？ 那看人 看人啊你看像我这种想急速瘦身的就没戏，知道吗？我觉得锻炼是一个常态，是不是？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还在外面在聊这个话题，嗯，我们就觉得一个人想不想瘦真的是看他内心，就 真是 他真的想不想瘦。 是的， 就有些人觉得我真的无法忍受这个情况，我就是要瘦的话，他每天坚持抽一点时间去练，我觉得一定会瘦下来。 是的， 就好像我们前一期不是见到那个朋友300斤是吗？ 对， 然后人家用了半年几个月的时间就瘦到现在那么标准的身材。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毅力，他内心真的想不想瘦。 对 对，好吧，来，咱们这样，先进一条广告，回来咱们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来吧，我们先看一下闪耀的夏天说了，老师好，这个刚刚听到有人问跳绳的问题，我想问一问，一般跳多久合适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呼啦圈，这个对身体怎么样啊？我一次持续扭30到40分钟都不带掉的呢，厉害。 对，这个呼啦圈哈，我觉得还是其实他可能就对这个朋友来说，我们还是要看这个强度怎么样。 嗯， 有一些人他把这个呼啦圈玩的已经特别熟练的话，可能他真的做三四十分钟，但是消耗的热量并没有很多。 嗯， 然后还要注意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女生啊，那个关节是比较容易比较松的，因为她们柔韧性比较好。特别是什么呢？有一些在生理期的女性，因为激素改变，或者是怀孕生完小孩的这个女性，可能她的韧带比较松，关节比较松。那您在转这呼啦圈的时候一定要当心， 嗯， 可能真的有些人转着转着一些腰椎啦什么骨盆啦错位都有可能有这些例子出现过，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就是我们以什么为目的，就是这个如果是想减肥的话，我觉得它的首要条件，我们说什么叫有氧运动啊，全身的大肌肉群参与，把你的心率提升到一定的范围里面，持续二三十分钟。就是咱们转这呼啦圈，虽然我觉得好像更多的是一些技巧，它需要一些肌肉的控制啊，但是你说它有没有这个那么多大肌肉群参与，包括你的心率能不能提升，就是咱们一定运动它是费劲儿的，你要出汗，你要觉得累，是吧？就是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我心率提升是什么意思，但是至少他得，你比如说刚才做完这个运动了，夏明或者小夏在示范的时候，我觉得累了，我觉得喘不上气了，就是他要有一些这种生理的指标要发生变化。那你比如说你转呼啦圈，你都觉得特轻松，这个呼吸也没什么改变，心率也没什么变化的话，可能我觉得参与的肌肉不够多， 对， 嗯， 啊，这个运动强度不够大。 嗯， 那反过来，这个提到这个跳绳呢，就让我们感觉它的运动强度又有点太大了。对，就其实咱们看到很多运动员， 嗯， 比如说那些什么拳击呀，啊，这个羽毛球啊，很多运动员他们特别喜欢练这个跳绳， 嗯， 其实更多的是在练什么，那些步伐协调性，脚步上这个提升的会特别明显。 嗯， 你比如说人家这个拳击啦羽毛球这些，他们都跳什么双摇三摇， 对 对吗？手脚的一个配合协调，这个敏捷是吗？这些，但是你说要把一个跳绳真的变成有氧，持续做二三十分钟，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也挺困难的， 很难。 因为咱们做有的时候，咱们跳一百多次、一两百次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就喘不上气儿了。 对， 他对这个心肺的要求是挺高的，因为他这种确实是属于一种叫做高冲击的运动。刚才咱们一直在说双脚离地嘛。其实强度还是挺大的，有一些人真的能力特别高的话，真的我听过，我有一些认识的朋友说，我可以连续做一千次、两千次，那真的很厉害了。所以你要把跳绳真的做成有氧运动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身体有一定的基础，它不是一般人上来就能跳一两千次，对吗？首先你心肺功能能不能达到，另外就是技巧上，咱们能不能你不经过训练就跳一两千次不坏，我觉得这也很难。 嗯， 所以实际上它并不是一种我们说这个比较常见大家比较常用的一种有氧运动的形式。你比如说跑步，咱们说有些人上来他跑不了那么快，我们可以走啊，快走或者走跑结合。但是跳绳呢，它因为需要一定的技巧，可能你说你持续跳二十分钟，我觉得大部分人没这个能力，是吧？就是一方面心肺的功能，一方面技巧上，可能中间你坏很多很多次， 嗯， 对吗？ 对， 哎，说到心率了，咱们正好这个说一下叮咚的问题。他说请教一下芳华老师，这个他呢是属于体重比较大的，快走的话心率已经到130了，慢跑呢就将近150，看别人说呢减脂心率要控制在120到130之间，那我快走的话对减脂有用吗？哎，真的，他我觉得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啊，因为我是属于我一般都觉得特别累了，而且我做椭圆仪的话，我觉得速度已经很快了，我心率可能也就120出头，就特别， 嗯， 除非我是在跑步机上，然后一个大概速度得到18、19的那个速度跑，我的心率才能到150。 哦，那你可以让它阻力加大呀， 阻力也已经是那种登山的就最高级别的，我的心率上的特别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这是我心有问题啊，还是这属于我身体素质好啊。 嗯，按道理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强度比较高的情况下，你的心率提升没有那么快的话，其实是代表你的心肺功能是比较好。 哦，好， 另外一方面，当然这只是一方面了， 嗯， 还要看就是比如说我们运动以后它下降的速度是怎么样的，然后恢复的速度是怎么样。 嗯， 但是我觉得还有就是真的要看一下你是怎么测的，这个准确度怎么样，高不高？ 就是他看那仪器上 吗？仪器上， 拿手，他当然就可以测。 没有很准。 哦， 其实那个仪器真的没有很准，因为那些就是触摸式的嘛，就是它这个变化特别大，然后一会儿跳得特别快，一会儿跳得特别慢， 嗯， 那个还不是特别准。实际上最准的就是要带一个心率带啊， 哦， 真的要这样去监测。所以我觉得要是跑到十八九，应该心率是会接近两百的。 对， 两百 一百八九，对，应该要到那么 高的。我也最多是一百五、一百六，最多了。 所以我觉得是，那个， 下次你练的时候带个 halter， 那估计120在底下等我呢。 应该是就是最准的要带那个心率带， 嗯 啊，我觉得跑到十八九的话应该是强度很大的， 它就 跟咱们跑百米冲刺差不多。 对啊对啊，就是这样。 对，它怎么也应该189接近200的，这个到不了200吧，就因为咱们人的最大心率啊是用220减年龄嘛，就最高最高了， 哦， 就你运动强度到最大220减年龄。那咱们举例来说，假设是一个20岁的人，那他最大心率就是200， 嗯 啊，然后咱们平时说我运动多少强度，应该是用这个200再去乘一个运动强度。所以像刚才这位朋友说，说减脂的最佳心率到底是多少啊？我是不是120到130？我觉得这个绝对不能是一个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在这个范围，这样说肯定是不准确的， 嗯， 一定是因人而异。实际上咱们说这个减脂的心率，我们一般说哎，我可以这个用这个最大心率乘以一个百分比。一般我们说叫有氧运动就减脂，对吗？有氧运动你这个在40%到90%之间，最大心率40%到90%，这都可以成为有氧运动，这范围差很多。所以就要看你每个人承受这种运动强度的这个能力有多少。你说如果低强度40%也在减脂，90%也在减脂，相对来说哪个更多一点啊？一般来说强度要应该偏大一点， 对啊， 40-50应该是整体消耗就低嘛。 是的。 所以其实我们一方面是看什么呢？一方面是看你的强度有多大，另外一方面呢还要看整体的消耗，还要第三点看什么呢？看持续运动的时间啊。所以你看那些跑马拉松的人，运动员一个个都特别瘦哈，那肌肉线条都特明显，那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持续时间运动啊？一跑就一两个小时，半马一个多小时，全马两个多小时。他们在什么强度运动啊？他们的速度，那些专业运动员每小时20公里，这个对咱们来说早就是无氧了，但是对他来说仍然是有氧运动的范围。 嗯， 所以实际上这个就是速度是因人而异的哈。我们一般其实运动强度其实可以控制在120到156的这个之间，其实都没有问题， 嗯， 但是当然看个人的能力。 嗯， 你比如说有些人觉得我123已经累得不得了了哈， 嗯， 那可能我们开始就强度低一点，40%最大心率的40-50%开始，但是慢慢的随着我们运动能力提高，那我们当然是希望慢跑跑起来一定是比那个快走减肥要多的。 嗯 啊，当然前提条件是您的膝盖没问题哈，这个体重慢慢轻了以后我们再跑起来， 嗯， 啊，然后跑的时间越来越长，当然消耗也会越来越多。 好，因为小夏跟老夏的主动参与，所以我们的收视率很高啊。在这儿呢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开心就好啊，啊，包括还有一位朋友叫拥有啊，很多吧，晨曦呀，啊，哎，他们都在问怎么收看视频直播呢？ 哦，已经过了啊，最后一个时段也不会有什么示范性的， 可以看回放。 那就还是说一下吧啊，这个因为有一个相对这个风华老师的指导，有一个相对标准的平板支撑啊，而且平板支撑呢，我觉得大家伙还都挺喜欢的， 对， 又简单又能起到非常好的锻炼效果。大家可以登录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在您手机里边下载北京时间的 APP， 里边有视频直播的页面，您找到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就可以了，而且呢应该。我记得是应该还能持续保留的时间蛮长的啊，所以呢您今天看明天看都没问题。还有一种方式呢，在您的电脑里边直接输入北京广播网，里边有视频回放、视频直播等等，您在里边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啊。这个看一眼时间，这时段咱们先聊到这儿，下一时段呢我们再继续解答大家的问题，以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利用器械我们还能在家里边从事什么样的锻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芳华老师。欢迎芳华老师。 大家好，我是芳华。 刚刚好多朋友都说了，开开北京时间呢找不着咱们呢。这个刚刚说这个北京时间可能在做一些调整， 没有升级 哦，升级了， 是的， 升级了，所以找我们比较困难。但是不是更简单了啊。打开北京时间的 APP， 下方呢栏里边有一个视频，然后呢您进入这个视频页面之后，点上边的直播，往下选择就可以找到我们当天的节目内容了，是不是很简单呢？比如说今天是朝九晚五族的办公室健身小动作啊，非常简单啊。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这也是我们北京电台自己的一个活动，叫做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将于本周末举行复赛，有很多优秀的选手将再次走进赛场，展开声音与智慧的对决。北京电台各专业台的领导、行业的专家、北京电台著名的主持人以及北京电台的听众代表将携手组成黄金评审团，多角度的考核选手的综合能力。复赛晋级的名单呢将于赛后揭晓，并将于五月举行决赛。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要特别感谢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好，继续抓紧时间，让我们的芳华老师给大家回答一下问题吧，因为真的问题很多。没事，以后定期的芳华老师会常来。 对对对 对对对，来看看金英，他说我想问一下芳华老师，孕中期做哪些运动比较好呢？平时没有什么太固定的一些运动项目，因为她在怀孕中嘛。 实际上现在我们有很多怀孕的孕妇都还挺想参与运动，我们也挺建议这些人去做一些运动，而且呢孕中期就是中间的这三个月，我们可以把它怀孕这个整个的过程分为前三个月、中三个月和后三个月。那孕中期一般我们就说4到6个月是做运动的，我们叫蜜月期，就是最好的时间。为什么呢？头三个月因为会比较容易流产嘛，很多人刚怀孕不是特别稳定。那7到9个月的时候呢，就属于马上就要生了，这个体型变化很大，负担也比较重，很多人可能做运动就相对来说比较困难，所以到最后那个阶段，可能我们建议的运动也就是散散步、溜溜弯，保持这个心肺功能。那中间三个月其实基本上什么都可以做的，当然您别怕着啊，别这个仰卧体位时间太长，别站姿时间太长，因为时间长的这种保持一个体位其实都会造成这个血液循环比较差，因为我们都知道怀孕到后期这个女性因为这个负担加重了，血液循环差就那个下肢特别容易肿， 对， 这脚肿的特别厉害， 对，好像这最准确的一个语言就是哎我怎么看不见自己的脚尖了呢，这肚子已经大到一定程度了。 然后很多这个怀孕的人他就鞋码得大一码了，因为他其实是肿的很厉害，不是说脚长大了啊，就血液循环变差了，所以实际上运动可以改善这种循环变差的情况。其实啊我们特别推荐做水中的运动，当然这个一定要小心，因为泳池比较滑嘛，还有一个就是注意水里的卫生，因为咱不知道这个泳池的这个卫生条件怎么样。实际上为什么我们推荐水里的运动啊，负担减轻了，一下去那肚子的重量没有完全作用在腰上，所以你比如说很多孕妇她这个肚子大了以后腰会觉得比较酸比较累，可能下水运动完了以后觉得一下子轻松了很多。然后另外呢我们比较推荐的运动就是要做一些这个腹横肌的训练，当然您就别做刚才那个平板支撑了，您做一个我们叫四点跪撑的位置，就是手和膝盖支撑这个位置是可以的，然后呢收腹，把这个肚子向肚脐的方向收，其实那个就是在收腹横肌。另外呢再收一下我们就是骨盆下面有一个骨盆底肌，您就把这个骨盆底肌一收，就感觉什么呢，把那个胎儿往自己心脏那个方向去推，我们把那个动作叫做抱自己的 baby， 就是让你这个肌肉通过肌肉收缩把这个 baby 推到离你心脏越来越近的这个位置，其实是特别好的训练。因为我们对这个孕中期的女性来说，我们通常建议她第一块需要练的肌肉叫腹横肌， 因为你练好了这个腰带保护腰椎，这个缓解你到后期这个腰背酸痛的问题。第二块需要练的肌肉叫骨盆底肌，骨盆下面的肌肉，因为这个胎儿9个月10个月一直坐在上面，把它变到很放松很松弛的状态，可能生完以后这块肌肉恢复不了，就会导致以后有这些失禁的问题。所以这是两块最重要最重要的肌肉， 对， 一定要练的。 你看像小熊在后期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就腰疼，腰特别难受，就比如说如果要是保持一个姿势躺着的话就不行，就受不了。 对，所以其实腰背痛这问题，前面肚子大嘛，其实我们以前在讲胖的人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不是怀孕，他前面没有孩子，但是脂肪特别多，也好像有一个孩子一样那么大的肚子，那腰背也会容易出现疼痛的问题。所以其实这个孕妇腰背痛我们说很常见，但是它不是很正常，可能很多人觉得正常啊，所有孕妇都会腰背痛。实际上如果我们把体重控制好，我们提前有做这些肌肉的训练，是可以避免和预防的。 好啊，这是孕中期的孕妇妈妈们啊。再来问问这位吧，我是路边人，说了说我的血压呢有点偏高，像我这样呢除了慢跑和散步还有什么适合我的锻炼吗？ 其实抗阻力训练都可以做的。那我们其实现在说不确定啊，这位朋友有没有这个体重偏大的情况，可能我们一般来说是不是年纪大一点啦，然后这个出现一些肥胖的问题啦，可能就会容易出现一些心血管的问题啊。当然也有可能有一些是年轻人遗传的，然后体型很正常也高血压了，这些也有这种情况啊。但是咱们一般大部分人群来说，可能相对来说年龄稍微大一点，然后出现肥胖问题了，可能高血压的几率会高。那可能医生也会说要去做运动，要去减肥，会对控制血压保持这个血压稳定是会有帮助。当然现在高血压这问题不能通过运动去解决，你还是该吃药吃药听医生的哈。运动可能让你血压会控制的比较好比较稳定，那减肥一定是会有帮助。除了我们说有氧运动去减肥之外，抗阻力训练也可以做，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头别低于心脏的位置，你本身因为血压高的人头在低于心脏的话，这个血液就会比较集中在我们大脑这些血管，那压力一升高的话可能就比较危险哈。所以头低于心脏的位置一定要注意，这些位置是绝对要禁止的，比如说倒立呀，然后什么一些下斜的那些动作，我们健身房有一些下斜板，有些人躺在那儿推胸或者做仰卧起坐，躺在那儿头已经比心脏位置低了，高血压的人绝对禁止的。但你说我躺在平板上或者上斜的位置去做这些动作可以吗？绝对没问题，肌肉训练都可以做啊。然后禁止憋气因为憋气还是会容易让我们血压升高。就是把这些注意事项大家注意到的话其实都可以做。然后高血压的人运动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及时补水嘛，因为你出了汗身体里水分减少，血液粘稠度可能会增加。就是把这些热身啦什么这些补水的东西注意好，我觉得有氧运动也可以做，抗阻力训练一样可以做。 好，安妮妈妈说了，问一下芳华老师，我的膝关节骨折过，做过手术，已经过去20多年了。一般呢，我的运动就是游泳和瑜伽。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可以做平板支撑吗？对膝关节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平板支撑这个动作其实对咱们膝关节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它是属于一种静力性的动作，咱们没有这个关节的活动，然后也没有很多压力在这个膝关节。就比如说做过手术或者受过伤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咱们之前提到那些高冲击啦，或者是活动幅度比较大啦，超伸啊，这些动作可能会对它比较容易出现危害。膝关节有问题受过伤的人一定要注意什么呢？我们那些急停啊扭转啊这些动作其实受伤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然后那我们平时做这些动作当然也要特别小心。但是平板支撑因为是比较静力嘛，其实你真的撑好了固定在那儿的话，当然除了你特别累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点点抖之外，应该是没有动作，身体是一个处于一个静止的状态，然后你保持均匀呼吸就好了。 对， 所以应该对我们的关节是没有太多压力。 因为真的我老觉得就是身体素质好的喜爱运动的朋友，就是无论他长成什么样我都觉得他特别矫健， 而且就觉得哎呀，就怎么看都觉得特舒服，就特别漂亮。哎，真的真的，你比如说像夏明他的老乡，现在不是在那个土耳其打排球吗？ 嗯， 哎呀，我 朱婷， 哎呀，我觉得他好优秀啊， 嗯， 真的是好厉害，而且现在好多球队都在抢他， 嗯，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他的回国来休息嘛，所以我老觉得他不光是那个中国人的骄傲，当然同时也是小夏他们家乡人的骄傲， 嗯， 同时您想。嗯，我觉得因为主攻手嘛，然后据说现在不光是啊那个西班牙呀、意大利呀、土耳其呀，就这种顶尖的欧洲球队全在吧， 嗯， 来吧来吧，都要来吧， 嗯， 所以我觉得哇，真帅， 对对对， 特别好。 我们那边确实运动能力是可以的。我上大学的时候啊。就我跟我那个是女朋友啊， 嗯， 就是现在的夫人啊， 嗯， 当时 别解释， 哎呀，啊，怎么认识的啊？ 啊，就是通过运动是吗？ 对，当时因为我那个时候上的是音乐系， 嗯， 音乐系本身体育运动就不是很擅长，因为男生没几个嘛。我们组了一个篮球队， 男生都没几个还能组， 但是也能凑合组一个， 啊， 但是水平你想差到哪儿去啊？ 对， 就非常差。然后呢，这个我们跟全学校的比。人家那像什么物理系，人家都几千人，我们整个系才100多人， 嗯， 然后组了一支球队，我们就跟当时的是外语系还是哪个系的打， 嗯， 他们水平也一般，我在那一场包揽了我们所有得分的90%，总共我们得了52分，我自己拿了43分， 嚯， 当时就一下出名了，就说哎呦，咱们系有一灵活的胖子，嘿，别看胖窜得特别快，跳的也倍儿高，那个时候还确实挺能跳的啊，基本上都是打完之后就是2+1，就是全是那样，所以呢，就是我的，爱人就去了，去了之后一看，嚯，还真是，还，哎，你看这胖子啊，跑得真快，啊，哎，所以我们虽然是胖啊，但是呢，因为还是有一些运动能力以及运动天赋的啊，是吧？啊，不说我了啊，说其他人啊，说我知道啊，减脂呢就是全身减嘛，对不对，嗯，但是啊，我胳膊腿啊什么都挺瘦的，就肚子大，我怎么能够在这个减脂的过程当中把肚子的脂肪呢稍微让它多减一点呢？ 嗯，没办法，多还是少，就是其实它还是全身均匀的减，但是你相对来说， 嗯， 从比例上，因为你腹部脂肪比较多嘛， 嗯， 那它肯定还是这个部位，你真的瘦下去的话，这个部位掉下去也会掉的比较多， 哦， 啊，所以都真的，你比如说胖的300多斤200多斤的减瘦下来，你说露出来腹肌有没有这个机会， 嗯， 我觉得还是有啊，很多这样的例子， 对 啊，还是要通过有氧运动，当然你配合多做一点腹部的这些肌肉的训练，让这个线条更明显， 嗯， 然后包括这个腹横肌的训练，然后让它整个，其实腹横肌真的收缩的时候是以什么感觉啊，往里收，就好像咱们说把那腰带勒紧， 哦， 那它是不是有一种收腹的作用啊，就好像咱们平时说咱们照相的时候， 嗯， 说这个不想让大家看起来这有肚子上有肉哈，你这个吸气，哎，对，收腹，那收哪儿呢，就是收腹横肌呢， 哦， 你收腹直肌起不到这作用，腹直肌表面这个肌肉是吗，它一收缩你是什么样，你身体会往前这样弯下去， 嗯， 这个才收腹横肌， 嗯， 腹直肌，如果你真的想收腹往里收的话，这个就是在收腹横肌， 嗯， 所以你把这些肌肉练好了，它有没有一点往里收，让你腹部显得更紧致，腰围更小的这作用呢，是有的啊，所以一边做有氧运动一边多做腹部肌肉的训练，别光练腹直肌觉得哎呦露那6块8块特别漂亮，腹横肌的功能也特别的重要， 嗯，哎，那比如说有一些辅助性的一些东西，这个需要吗，比如说小胖说了那个我腿不好我买个护膝啊， 嗯， 或者说我鼠标肘我买一个护肘，就类似这样的，有必要在锻炼的时候买吗？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在刚开始的阶段，可能我们肌肉对这个关节的保护不够的情况下可以用，但是时间久了，我觉得尽可能的去比如说把周围的这个肌肉加强， 增加它的稳定性。就是这种东西我觉得可以作为一种暂时性的保护，但是不是一辈子戴下去，不然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就会有心理的依赖作用。 对， 你比如说有一些膝关节或脚踝受过伤的人，现在让他去打篮球或打羽毛球，他一定要缠着这个才打。 对对， 不然的话他心理上他觉得自己会受伤，保护不够，特别不稳，是吗？那我觉得你总不可能一辈子这样，我觉得还是要通过一些训练把这个关节的稳定性增加，咱们以后能不用它。或者是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你比如说看那个李娜打网球的时候，她身上贴那些绩效贴啊，她也有一定的稳定关节，然后也有就是刺激周围的肌肉收缩这样的功能。所以我觉得不如用一下这个之前的那些护膝啊护肘啊这些旧的这些东西去增加关节的稳定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些这些新鲜的东西，有一些人去贴这个绩效贴试一下感觉怎么样。然后另外的其他的方法就是一定要做这些关节稳定性的训练，把这个关节的稳定性提升，我们以后就可以不用这些东西。 嗯，好的。小绝尘说了，我身高1米84，曾经的我140斤，能扣篮啊！ 哎呀，太标准了，这身材。 现在194斤啊， 差一点。 请问用什么方法减肥，或者是都练成肌肉呢？减肥好还是都练成肌肉比较好？还有老师，我自小啊左右手臂都骨折过，所以呢上肢力量因为没法锻炼了嘛，一直不太好，怎么练？ 其实都可以练。就是因为你毕竟已经离那么长时间了哈，我觉得就是从最基础的初学者开始，然后先从这个大肌肉群，因为我们全身这个不同的部位，我基本上大肌肉群啊可以分成7个部分，就是比如说你有胸部胸大肌，然后有腹部，后面有背，然后旁边有肩，然后有腿，然后再加上这个二头三头，这些就我们比较常练的这些肌肉。然后我觉得就可以，比如说初学者呢，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一天全身大肌肉群你可以都练，就是循环起来啊，我每一个肌肉可能选一个动作每天这么练。或者呢你慢慢练到越来越有经验，你发现这个强度不够了，我一天练可能这一个动作这一块就只能练3组一个动作，后面有很多人就开始用一些比较高水平的训练计划，我今天就练肩，然后我可以选3-4个不同的动作，反正我这30分钟或者1个小时我就集中练一块肌肉，慢慢的你这个肌肉不管是力量啊耐力水平都会提升。其实骨头的这种愈合能力是很好的， 很好。 从小骨折的话 的， 我觉得到现在其实对我们的影响应该没有很大。 对，你这看这个灵活的胖子骨折过， 哪个骨头？ 对， 哎，你不是掉游泳池里了吗？ 哎，那我也没骨折 啊，没骨折啊啊！ 哦，骨过，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看， 对对，粉碎性的， 你看， 就是脚后跟， 就是。他5米跳水，但是他没看池子里没水，跳下去了，骨折了。 对对对，来，我们 勇气可嘉哈。 先， 他说他没戴眼镜。 进条广告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还有好多的朋友在跟我们分享他现在正在做的运动，比如说 WY 说了，我1米73，165斤，现在呢每天晚饭之后快走，然后慢跑，一共是5到6公里，您觉得这样有效果吗？或者还能怎么再改进一下呢？还有路遥也说了，我原来180斤，现在150斤，我减了30斤了，刚开始只能饿着，后来呢就买那踏步机， 对，我说 踏步机，然后跑步，现在每周末2天各10公里，平时去健身房跑30分钟，再加上器械。老师，你觉得我这个还有什么改进？我还是想减脂啊。 然后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两个朋友都坚持的挺好的， 都挺好的。 对，就是最关键就是坚持下去，一定可以瘦。 对，这个啊，这个也有问的说，我是光肚子上和胸上啊脂肪特别多。 怎么减不影响我其他地方呢？他觉得其他地方都很完美，就是肚子和胸太大了。 嗯，还是刚才说的，没有一个局部减脂的方法。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想其他部位，你觉得是不想让它瘦下去的话，其实我们还有方法。因为刚才咱们在提每一个部位，它其实组成的成分里面有脂肪也有肌肉嘛。 嗯， 所以你觉得哎这个地方，比如说我对我手臂或者我腿特别满意，我觉得这个维度就够了。可是减肥有可能皮脂还是会掉，那我们就用肌肉去补充嘛。我把那个肌肉增加的话，实际上维度还可以保持不变。另外就是其实这样看起来线条会更美的。 对， 嗯， 最后一个问题，爱度说了，我腰椎间盘突出，就一直没怎么运动过，现在1米68，180斤了啊，应该怎么减呢？要不就游泳呗。 嗯， 是吧，游泳是最好的一个保护腰的一个运动了。 是的，游泳是对于这个比如说受过伤椎间盘突出腰有问题的人，因为你下了水这个压力就缓解了嘛，所以可以刚开始做这些。后期我觉得等你体重慢慢下来以后，其实陆地的很多训练都可以做。 对， 然后包括刚才咱们一直在提腹横肌，腹横肌其实对于这些腰受过伤的人也非常重要。 对， 它是一个腰带嘛，可以保护我们的腰椎。 对， 所以可以避免再次出现问题。因为椎间盘突出，其实很多人如果你不练的话，它会反反复复。 是的，是的，有。 对，不过也得提醒他，就是游泳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第一要坚持，你不能说游两圈不游了。 哎， 然后再其次，游完泳之后会特别的饿。 哎， 一定要管住嘴。 是， 嗯， 千万别边游边想一会儿我吃点什么，一会儿我吃，没戏啊。 嗯，想也可以，别实践就行。 好啊，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加健康快乐啊，感谢芳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嗯，不客气，下次见。 好，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17点再见喽。 跳跳到满着宝宝乐得哈哈笑，本来要当七七百万计，你在辰光来不及，妈妈飞过当十几，1、2、3、47、8、9、10，当我